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加强和发展朝鲜人民革命军，使之成为正规革命武装力量69周年，人民武装力量省武会在2月7号举行。武会参加者贺着精卫部队骄傲多，士兵们争作英雄，相会在前线等歌曲旋律跳舞，回顾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加强和发展朝鲜人民革命军，使之成为正规武装力量，来创造革命武装力量建设在世界史上的典范，还为先进革命事业的完成打造万年基础等不朽业绩。